擊落中方民用無人飛艇。美方的氣球亦都多次未經中國批准非法飛越中國領空。美方冇資格談論乜嘢建立全球共同規範，而係應當切實遵守國際法同國際慣例。另外，對於美國白宮指中國宣布制裁美國軍工企業，係要轉移氣球事件嘅注意力。汪文斌回應話：美方應該說明美方後來擊落嘅三個高空物體到底係乜嘢。如果美方唔認為呢啲物體出現喺美國領空係不負責任嘅行為，咁美方又有乜嘢理由對中方亂扣帽子？國家農業農村部網站公布，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双方就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推动两国农业合作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昼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高四至五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十八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廿四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二十一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9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8,973,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5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8跌8.8，阿里巴巴99.45跌2.65，美团144.2跌4.1，盈富基金20.88跌2.6，药明生物56.65跌1.2，京东集团210.6跌2蚊，百度集团141.3跌6.8，比亚迪股份229.6跌5.6，恒生中国企业70.66跌1.06。友邦保險83.65跌1.5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7，英磅9.357，瑞士法郎8.425，澳元5.357，加元5.805，新西蘭元4.87，歐元8.349。每百日元對港元5.81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3点，系跌183点。港金报17,04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62美元，卖出1,8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界限街桥面。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站一段都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因为水管爆裂，沿住卫理道去红隧或者九龙塘方向嘅车辆就唔可以转入去公主道，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

哇！二月十七号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啊！ 哇，好醒神啦、啊， 醒神啊！喂，系啊，大家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点俾啊？ 系呢一个嘅学校饭盒啊，简直系童年嘅回忆啊！ 啊！而家我哋食 canteen 嗰啲，唔知算都有嗰种 算争好远啊！我同你讲系争好远啊， 系嘛？ 完全冇得比较啊！两样嘢，我一啱话你听，真系完全。你有冇食过啊？学校嗰啲饭盒，细个中学 中学嗰啲系嘅，但系佢嗰个所谓我嗰啲学校饭盒系即系自己 canteen 嗰度。 哦，即系唔系嗰啲饭盒公司承包嗰啲嚟嘅， 系我哋 canteen 嘅，其实只不过系 咁睇下，真系睇下你好唔好彩咯。即系如果你以前学校个 canteen 咧，算系有心机做嘅话咧，咁系 OK 嘅、哦。 我哋嗰个 canteen 出名啲沙爹牛面冇牛味咯、哦，然后有一年翻去食，竟然有牛味，我哋好唔惯。 咁好小事啫。 点解你会俾啲牛味我？我就系要你啲牛冇味，我就系要你嗰啲辣椒酱唔辣。 你变咗啦！ 你变咗啦！ 你唔系以前咁啦。 嗰時真係我話點解嗰個重點嘅精神就係以前學校見啲要難食啊，要難食嗰個先，嗰啲面攞出嚟硬嘅。 喂，其實面硬我覺得 OK 喎，面硬好過面淋喎，呢個真喎。 喂，大佬佢嗰種硬係點啊？ 係咔咔聲啊！ 佢煲開咗個熱水一拋喺度啦，因為你小息好多人排隊噶嘛，跟住咧佢就開一包公仔面，擺落個碗度啦，加熱水。加完就俾你啦，然后你拎出去就啱啱加咗热水嗰个啊， 合理啊，系啊，系咁噶， 一分钟都冇。 以前小学 嗰种硬系一分钟都冇， 咁咪好咯，训练你啲牙力咯，咪先波哥，你点会咁有牙力咧？而家系咪先？ 哇，咁都俾你兜到啊！好嘢，好嘢，你有牙力烧，你食得多啊！ 证明我哋两个细个都系食呢啲面大 啊！系啊，咁啊，今日我哋会俾机会大家点歌，俾呢个学校饭盒啊，有啲咩你嘅回忆啊，同呢啲饭盒你以前食过或者而家食紧嘅，有啲咩？想同佢讲啊，咁啦， 真系好好多好感慨啊，好感多乜嗰啲咩 感 受 量多， 感触量多啊！一谂起我连个语言系统都故障咗啊，真系，哇，真系犀利！好啊，咁啊，转头六点钟大家会听到呢、這个点唱嘅内容啦。咁啊，今日波城就应该好开心啦，因为之前好似都应该有预告过 嘅，我哋有冇讲过啊？ 有预告少少嘅，就话即系因为你终于都叫做梦想成真啦吓、啊，你呢、這、一个double DJ 啊。Double DJ 嘅身份终于都Double DJ 嘅身份终于都可以啊，叫做圆满咁样。 好似做咗啲一个少少嘅里程碑啊，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呢啲字眼啦、啊，即系做咗少少咁样嘅嘢嘅，咁、能够喺一家 club 里面玩到，系啊，咁即系你以往都系由台下变台上嘅嗰种感觉咯，即系几神奇嘅。 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因为 唔系好明点解我可以咁样 系 我唔好明点解你可以嘅咯咁 系啦，因为我见通常打碟嗰啲都唔会好似你咁， 通常唔系好似DJ Soda 嗰啲啊， 见仁见智啊，睇你去边啲地方， 人哋嚟啊，今晚 吓系咩？今晚咩？ 咪同你讲咗咯，之前 哦呢啲嘢我唔记得噶啦，有你啊够啦， 哇你今日啲牙力特别唔同我今日， 但系咧我想讲嗰样嘢就系因为我唔会明白你点解会咁对琴日嗰个感受咁大嘅原因系因为平时又唔系见你，即系你都有。做开呢样嘢，你一路都有做开打碟啊，或者可能系喺网络平台上边都会有分享自己一啲一啲 mixing 嘅track 啊，可能咁样即系成粒钟咁，你都叫做有做过呢类型嘅工作啊。咁点解琴晚系咁唔同咧？又 嗰、那个我谂系场合嘅，因为唔同场合，譬如club 嘅话。嘅佢深烤係一個指標，我會話，即係你能夠喺一間 club 裏面去表演係一個。即係嗰個場地對你嘅肯定啦、啊， 即係等於以前啊 ，sorry 暫亂嚟講咩添，即係等於以前啊黃金年代嗰陣時啲爵士樂手可以去到一個好大型嘅場地度做表演，即係有冇睇呢個 La La Land 啊？阿 Ryan Gosling 終於唔使彈餐廳嘅時候嗰一種嘅感受就應該差唔多啦，係嘛？ 係啦，可以咁樣理解咯。咁跟住咁，但係唔係話彈餐廳唔好定咩？只不過係。嗰一種嘅享受同呢一種又唔同，即係嗰個受眾啦、嗰個場合啦咁樣。即係譬如之前好似你咁講係，喺啲 event 嗰度玩，有個性質可能會比較輕鬆一啲，或者大家嚟個 expectation 亦都唔同一啲嘅。event 可能大家係真係想傾偈超啲咁樣嗰種嘅出發點嘅。咁、但係如果你去一啲真係呢啲 rave party 啦叫做，咁一啲嚟嘅 raver 啦稱之為，其實佢哋真係嚟聽歌啦，同埋係希望揈到個頭甩啦。 係咁樣嘅咩？仲係？ 係啊，係啊，係啊。 OK。 係啊，即係佢希望係。 譬如聽一啲 heavy 嘅歌嘅時候，佢真係可以跟住喐，因為嗰個喇叭嗰、那個嗰樣嘢，你屋企係點樣都做唔到噶嘛？嗰、那個震撼力， 嗰、那個音響系統嘅 係啊。咁然後你成班一齊好開心咁樣喺度，哇！即係喺度轟炸咁樣，可能係好好開心嘅咁。咁所以一個地方。是有咁樣令到我都會緊張，同埋佢摸定淨係你自己企喺度啊！依個係一個表演啦，一個表演就係你點樣同台下觀眾嘅互動，即係有一啲如果你睇過啲片或者點樣啲 DJ 會嗌咪嗰啲，即係咩 1 2 1 2 3 4，put your hands up， jump jump jump 嗰啲咁樣咧。其實事前我係好糾結，我應唔應該做呢樣嘢？因為呢個都係一種表演嘅方法嚟嘅，係啦，即係一個 DJ 嘅表演。佢有好多有得所謂工具招式喺手啦，歌係基本，你揀嘅歌本身係你嘅 weapon 啦，成日講。咁但係跟住你嘅 gesture，你會唔會？ 你嘅姿態 係啊，即係有啲人係跳舞嘅 動作係點咧？ 係啦，有一啲好好睇 DJ 係佢自己每一隻歌都識啊 long 喺上面舉下啞鈴啊，做下掌上壓 有啊，係啊，有啊，做 sit up 啊，跟住又有啦。譬如之前嗰位澳洲 DJ Timmy Trumpet 就直情又坐喺個經理人嘅膊頭嗰度，嗰啲講過啦，咁即係有好多類型嘅表演嘅方法，咁然後嗌咪去牽動觀眾嘅情緒，亦都係一種嘅。 嗯， 咁但係究竟你用唔用同埋點樣用就係另一件事啊！即係你自己個性格啱唔啱啦，或者你對講做嗰件事 con 唔 confidence 啊？即係如果你有信心，咁你講嗰句嘢都會好聽啲嘅。 係， 你冇信心，你講嗰嘢都會難聽啲嘅。係啦，跟住講中文定係英文咧，好似講。英文為多嘅喎，人哋咁，但係突然之間講英文，我平日同啲 friend 都唔係講開英文，突然之間我走嚟講英文，會唔會 好尷尬喎？ 係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嘢會考慮咯。 OK， 咁你所以上台前都應該幾緊張嘅。 其實係好緊張。 你有冇聽我嘅意見啊？即係我琴日俾咗啲 tips 你噶嘛，上台之前嗰啲，你有冇聽啊？即係叫你唔好飲咁多水，我驚你可能表演中途要 急啊， 係急咁樣就飲啲少啲水啊， 係啊，深呼吸啊，拉下筋啊， 深呼吸同埋自己數自己。心跳咯，深呼吸三下咁样咯， 系， 跟住冥想嗰啲，你有冇听先？ 有嘅有啦， 咁 work 嘅都 work 嘅 work 嘅 work 嘅， 咁啊得啦，最好就 系 咁， 系啦，饮少啲水，系啦，跟住入少少油咯，我成日称之为入少少油，帮自己，擦一擦电线咁样， 精神啲， 精神啲，整，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要原来你要对抗呢一个嘅紧张感同压力感咧，系好难。 你其實你舞台經驗算多啊，即等於你每日做節目咁，可能唔使面對聽眾嘅咁好啲啦，叫做見唔到個人群啦。咁但係有時你上台做嗰啲一啲 MC 嘅工作啊，或者可能倒數之前，你每喺個商場度望住好多人一齊倒數噶嘛，咁你嗰啲都應該慣咗㗎。 但係其實就算我到而家，就算做 MC， 我都會緊張。 嗰、 個緊張係在於你唔知道台下面嘅嗰一班觀眾係。點樣嘅反應同點樣嘅人係即係譬如婚禮都係㗎，你每一場嘅婚禮，每一對新人嘅家屬都係唔同人嚟㗎嘛。咁尋日嗰個場地又係唔知道嚟嘅嗰啲人係咩反應、其實我事前最緊張係咩咧？係好無聊嘅，就係諗緊死啦！我玩嗰啲嘢同其他 DJ 交流完之後，我嗰啲好似比較 唔同啲 heavy 啲、 okay。 然後十一點我就玩咯，跟住啲人啱啱嚟到啫，可能仲未開始飲嘢，跟住 未放鬆， 係啦，同埋我啲歌又唔係好多可以 sing along 嘅歌，即係唔係完全好 pop EDM 嗰啲，咁啲人會唔會唔慣噶，或者會唔會太 heavy 咧？我就話玩一個鐘啫，可能半個鐘到啲人就攰咧，就停低啦，咁樣就覺得好攰啦，好辛苦啦咁。我係諗呢啲咁樣嘅，其實唔關我本身要做嘅嗰啲嘢事，係純粹係諗緊啲人諗緊啲乜嘢， okay, okay。 然後就擔心人哋諗緊啲咩咯。 跟住呢個就成為一個無限嘅輪迴， 又冇答案噶嘛呢啲嘢。 咁就一路等到上台啦。 到而家都唔會有答案噶嘛呢啲。 但 係 會唔會完成咗個演出之後就覺得啊，其實都冇乜嘢啫 ，OK 啊都。 我一完成咗第一件事就好糾結，同埋不斷將自己所有嘅失誤放大咯。 哦，都有嘅， 成日都系咁样嘅， okay。 即系我觉得唔系就系寻日，平时都系，但系寻日都系咁。跟住，但系其实其他人同我讲话唔系好觉嘅，但我基本上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个脑里边都仲系谂紧，唉，点解嗰度会咁样？点解嗰度唔咁样？点解嗰度咁样？仲系谂紧。 咁系好事嚟嘅。咁你尤其你第一次嘛，你有呢一个不停咁样去重复谂住自己错啲乜，你下次应该就会犯嘅机会会少咗咯。即系等于我有时做 music show， 我都会炒粉啦， 系 咪先？咁我炒完粉，我自己都会唔开心一阵啦。 其实系噶，就系嗰一样嘢咯。咁但系呢个就。 朋友嘅同我讲，寻日睇完之后都话，即系会明白我系一个咁嘅人啦。但系同事话，但系你咁辛苦做完呢嚿嘢咁难得， 其实应该开心。 你要识 enjoy。 系 咁，我觉得我谂翻转头系有 enjoy， 其实表演嘅过程系 enjoy 嘅，同埋我觉得嗰个表演过程嘅自己系好少可会见到我系咁，就系嗰啲 energy 放晒出去。 系点噶？我未见过喎，应该。 我谂真系好少，平时都冇，即系而家讲嘢嗰种兴奋同喺台上面嗰种肢体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嗰种系哇自己都揈晒，跟住之后放晒所有力出嚟，嗰种。系咯，嗰种高涨系平时都冇咯。 Okay， 即系结婚咁开心系嘛？ 又唔好咁讲嘅，通常结婚啲新人， 你先。 通常结婚嗰啲新人都好少开心嘅， 通常都系尴尬多。 通常嗰日都系好苦恼啦，就 系多谢多谢， 同埋笑到块面梗晒啦。通常 多谢大家。 哎呀，招呼唔到，招呼唔到。哎呀哎呀，饮多两杯，饮多两杯。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讲下识讲嘅，即系话你做所有嘢会紧张啦，同埋你会担心啦，但系你应该都要享受自己做嘅，无论你系表演啦，定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其他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其实要揾多享受嘅点系好重要嘅。呢样嘢我好识得讲，好识得同大家讲，好识得同自己讲。不过去到自己嗰度咧，要识得咁样谂咧，仲需要少少时间啫。但讲系识得咁样讲 嘅，仲有下次机会嘅。 唔知啊，我好想有一次咧喺我哋港台度搞一次， 系嘛？系一阵咯，六点半咯，有半粒钟俾你。 系啊，哇，系啊，可以预告。 差啲唔记得系嘛？你 系啊 你今日准备咗？ 可以预告啊，因为 今日六点半嘅 EDM Friday 系啦系啦。咁啊，有啲朋友都唔知道，原来其实每个礼拜都有 keep 住做紧呢样嘢嘅。咁啊，今日嗰个咧就有少得意，因为寻晚咧基于时间关系咧，有一啲段落咧，准备咗。冇時間玩到，咁所以嗰啲我就唔好浪費咗佢啦， 就俾大家感受一下，到底你琴晚呢個場地上面做啲咩呢？ 係啦，嗰啲係即係尋晚都冇玩到 unperformed 嘅小段落 ，OK， 即係有啲係有玩，咁你咪跳咗某啲段落嘅歌，咁所以係一個 set 嘅收尾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究竟係點樣樣咯。 咁啊，六點半啊，我哋今日非常之緊湊啊，六點鐘啊聽到呢個全程點歌大行動啦，咁啊六點半就有呢個 EDM Friday 咧就有大家当帮啊波城庆祝下佢嘅第一次啊，完成咗佢第一次嘅演出啊，咁啊六点半就有佢呢一个 show 后嘅一个小小总结咁样嘅。 Falling down, watching you cascade. No, no, no, no, no. Nothing can fight it. Let it go with the flow. Watching the rainbows. Make a work of it, but you tear it apart. Like I've got nothing to say. But I know my worth is more than words. You see me shining brighter. Replace it all and burn it down to ashes. It's a new era, making my Watch me. Come watch me run, yeah, I'm the brand new classic. 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有 XT 嘅新派来作品叫做 New Class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救援队82名人员完成在土耳其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乘坐包机回国，已经抵达北京机场。香港特区的救援队员亦都同机。內地當局在北京機場舉行歡迎儀式，多名特區政府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消防署署長楊欣賢，亦都到北京出席。之後預計晚上返港，特區政府亦都會在香港機場為救援隊舉行迎接儀式。央视报道，两支队伍在土耳其共营救出10名被困者，搜寻出16名死者。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说，本港大约18000架的士当中，截至今日已经有超过13000架有易通行服务的车辆贴或者车种贴。另外，超过27000名司机已经做好司机证，而现时透过相关服务站每日可处理几百宗个案，相信未来两个月有能力让其他司机处理好易通行服务的申请。运输署下个星期一起，除了现时服务商提供的4个服务中心之外，亦都会在上环林士街和荃湾政府多层停车场增设专属服务站，为的士业界办理易通行车辆贴和司机卡。罗淑佩说，的士司机可采用网上预约系统，预约两个停车场办理手续，有关司机可享有1小时免费泊车。署方亦都在9个的士专用加气站派大使协助他们预约。罗淑佩又说，当局今日起开始发信给全港80万名车主，通知他们在运输署登记的电子联络方法，让他们申请易通行时更加方便。当局亦都承诺全港各区加设咨询站，让市民申请车辆贴等的工作。形容有关工作进展良好，下个星期初有进一步消息公布。被问到有工会指易通行服务延至5月推行，会不会出现收费员不足问题，罗淑佩说，青沙管制区每日有大约6万车次，一般不会有很长车龙，而管理商的18名收费服务员当中有15人愿意继续服务，公司会研究解决办法，包括以加班或者临时工的方式处理。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就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事件道歉，但是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说，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一宗意外偶发事件，但考验的是美方对妥善管控危机、稳定中美关系的诚意和能力。美方不能够一边要沟通对话，一边激化矛盾升级危机，而应该同中方相向而行，管控分歧，妥善处理这宗意外偶发事件，避免误解误判，应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至于有关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事宜，汪文斌说，中方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噶嘛，暖場通常都係要有一隊 band。 周一听的救命，感唔感受到那种热度啊？只脚开始韧味啊！入正题噶啦喎！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请记日路，随意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有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想要调教，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坏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怪，但面目任你拣，哦哦哦，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手别日夜回望，浩浩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导航。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托放。W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系啊，佢都出一首新歌话俾大家听啊！如果你即将要入场睇佢嘅话，要有心理准备啦，因为喺呢一场嘅演出当中，大家好可能系需要企起身，俾多啲反应。系冯允谦，最新排台作品，入场人士注意。最新排台作品由噔噔 嚟紧周末系时候转入去另一个模式。好再耷低个头啦，喐下醒下。 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别要兑现。还不如锻炼，一直锻炼，身形乍现，坐在快镜前，大动作上电。 细猫影志愿系每逢周末我都会过一次，周末很忙。 人人又睇小丑，旧季大众就留名。凡人说的讲得太正路，说话谁人愿听？说到与你打无别人共，无法开推，举举跌跌撞撞都打成名。如能够疯疯癫癫，你记住未叫做无人认证。但有谁将底牌看清？饰演这类型都。公众标明连原错的角色被睇低几次未怕，怎样去部署其实怎算清，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都搏中条立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成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开彩色。 I'm a crazy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我任你纠正。Yeah， 背上底下要运重伤万名声，痴迷望两次在网上投资万神罪。我却会笑对住你，要你每个见证。心低就发大怒，好心咪唱歌用个大怒。公众标明完全错对角色， 或者先给你尽气， 先给你尽 气，先可以换到台下欢呼声。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条烂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胜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开彩色。I'm a princess。但在下怕为泪滴，就做笑话讲起，感也够我取胜，够铁够破算我本领。我再差，任我挨着打刀拼尽条烂命。I'm not crazy, I'm not crazy。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刀搏尽条烂命。摘下了根就有生命，悔也从未。再唱这首是我曾付出等价后唱到底。I'm a crazy， 这种荒诞叫作清醒。你眼错的，尽做无杀听做下难情愿不解释，会用我日后强大作者。 要运尽身不明星，痴迷望两次就望上投资不信心，我却会笑到绝美，要你每个见证。再流出落错你点样揸住支咪继续走。 但系有保期 featuring 阿 D， Am I crazy？ Keep 住呢个节奏，一路玩到六点啊！ 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幼稚嘅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个面上挂住笑，如何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挂住笑，如何会享受喊？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照嘅记住拍。即刻即刻，用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用时间嘅计，活在坐于领悟，系世上嘅智慧。即刻即刻，用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用时间嘅计。已经泛黄的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幼稚的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的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的面孔，沉默的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用时间的计，时光是个小偷，偷光你性的币。即刻即刻，用时间的计，活在坐于领悟，是世上的智慧。即刻即刻，用时间的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用时间的计。 Triple G 的時間計。 經驗，就可以獲批五年簽證。在企業經營方面，申請人一年收入4000万日元以上，並且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亦都可以獲批五年簽證。申請人在日本住滿一年之後，可轉為無限期居留。另外，在日本當局指定的全球頭100名大學畢業的外國人，亦都會獲允許留在日本最長兩年，方便他們尋找工作。當局將會就決定諮詢公眾，爭取在4月實施新制度。天氣方面，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華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晝部分地區氣温較尋日高4至5度。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係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晚間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氣温大約18度。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日間相當温暖，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朝早清涼。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富泰村快線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車龍去到丹桂村。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啦，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仲有待消散。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排到去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较早时，在卫理道因为水管爆裂而封闭的道路已经重开，现在水管爆裂的事故已经处理好了。沿住卫理道分别去红磡海底隧道和去九龙塘方向的车辆都可以恢复原本有的行车方向，可以转入公主道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寨剧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时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好似系表现紧住屋嘢嘅，但其实反映咗嘅系社会问题。点解冇屋就冇归属感呢？喺城市生活嘅归属感又应该源于啲乜呢？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首先我本身都挺乐观的，咁但是其实这个乐观我又觉得是由细到大训练出来的。因为其实我小个譬如我爹地在我很小个已经不在了，那家里一定会发生了一些变迁，那那时都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发生的。由那时我就开始懂得怎样去令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一阶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细空间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忙穿梭，当做新观摩，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又全城点歌大行动。 今日咧，我哋嘅点歌对象咧就系呢、這个我自己久违咗好多年嘅一个学校饭盒啊。咁啊，唔知道大家以前细个有冇食过呢个学校饭盒啦？定还是可能有一啲听众系仲系读紧书嘅，咁啊而家都有食紧学校饭盒嘅。咁啊，有啲咩歌曲想点俾呢个学校饭盒咧？咁啊，可以话俾我哋听嘅。 我 share 下而家啲学校饭盒有啲咩咯？ 系啊。 都想知道啊！ 我怀疑其实而家啲学校饭盒真系同我嗰个年代系争好远噶啦，即系讲真的都十几廿年啦，争咗。应该我谂而家嗰啲系真系丰富啲啦，靓啲啦，或者系即系均 衡 饮 食啲，好似系咪会噶？ 系。我諗而家一定係咯，個我嗰個年代嗰個均衡飲食嘅概念同而家應該係好唔同嘅，因為我一陣轉頭點歌嗰封信入面就會講到當時我嗰個年代嘅均衡飲食嗰個概念係點樣樣啊？ 哇！咁啊，聽下咯，你嘅年代嘅學校飯盒係點啊？ 知學校飯盒。你好啊！我哋应该都有差唔多成廿年冇见啦，可惜冇乜机会见到你而家变成点啊！我估你应该比起以前靓咗好多，丰富咗好多嘅。喺我印象当中，以前拣你都系一个逼不得已嘅选择嚟噶，因为我读嘅中学唔俾中一至中三嘅同学仔出街食晏昼，所以我只有三个选择，一系就系自己带饭， 一系就揀你呢啲学校饭盒，一系呢就唔食。最后我揀咗你啊，因为平啊嘛，返学又唔使带多样嘢。我阿妈当时仲信嗰啲饭盒公司嘅宣传单张，话营养均衡，冇添加任何味精。严格嚟讲，都唔可以话将单张写错嘅。因为食落去根本就冇味嘅，咁当然冇味精啦。而营养均衡方面就真係见仁见智啦。因为午餐要多菜少肉先健康呢个概念当时啱啱先萌生，所以嗰个饭盒嘅菜同埋饭係最多嘅。然后肉呢大概有一两片啦。我冇夸张㗎，你大概可以想象到当时饭盒嘅份量，饭同菜嘅比例几乎係1:1，然后肉呢就喺饭盒最右边细细格嗰格。大概同大家而家出去食便当盒入面嗰啲前菜差唔多份量啦。唔怪得我成个中学生涯都好似冇乜点高过啦。不过去到中四可以出街食之后，放飞自我嘅生活就开始啦。嗰啲快餐店汉堡包啊，便利店捞面啊，街市12蚊烧味饭啊咁。总之又平又快嘅午餐呢就成为咗我每日嘅营养目标。贪佢够快搞掂，可以去打场波先上堂啊嘛。不过到咗而家出嚟做嘢，有选择困难嘅我，有时都几挂住以前学校嘅饭盒噶。起码唔使企喺度谂成10分钟先决定到食乜，仲要贵到加杯饮品都唔舍得，唔知食咗乜又埋单70-80蚊落楼啦。咁样比较起10几蚊个嘅学校饭盒，系咪成件事抵好多先？起码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堆到成座山咁高嘅野菜啊，算系功德圆满噶啦。所以最后我想送 Anson 边嘅呢一首《聪明豆》俾你啊，因为每当我食到嗰啲霎到变苦嘅野菜，我都会买定啲零食，上堂嘅时候慢慢享受。最期待每星期只有一次私餐嘅奔神上。 Girl.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I'm driving me crazy. 当你拖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里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友。 这种人陪密友，男孩从来不笑。 friends and lovers, now or forever. Please don't be shy, give me a sign. We got no time, baby. No reply in between the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你为份权经已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口死不界定。谈恋爱多做朋友，何处入手？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烟幕里解读对手。 身边的最新派台作品就是聪明豆啊，咁啊，如果当年咧有聪明豆食，聪明啲咧，咁啊唔会拣呢个学校翻豆。 你会攞，你会买啲咩零食嚟 balance 翻？ 其实都是啲朱古力啊，即啲细细粒嗰啲咧，老师唔系太发现，会摆喺柜桶。 喂，有隻彩虹糖好食噶，嗰只有冇食啊？嗰只 有的塔糖嗰啲咯， 系可以就借啲衣上堂咧，就可以嗰时仲要长袖冷衫咧，喺掌心位整个窿， 住咁样， 整个窿，跟住之后上堂，跟住咧就摆喺学校。 你好叻呢啲喎， 唔系我几堂咁样学嘅啫。系啊，咁啊，听下我又写啲咩俾学校饭盒啊？ 亲爱嘅学校饭盒，你好啊！你信唔信命噶？我觉得依家个世界好多嘢都同学校饭盒你一样系整定噶。就好似整定咗你系唔好食咁样样咯。如果你问十个人，我谂应该有九个都会话唔好食噶。但呢一样咧就系你嘅特色啦。如果你突然之间好味咗啊，就好似头先节目开头咁讲，我哋作为食客会好唔惯嘅。点解啲牛肉麵会有牛味嘅？点解啲粟米肉粒有粟米味嘅？你变咗啦！不过又咁，学校饭盒你虽然咧就真系唔好食，但系你都真系我嘅救星嚟嘅。对于一个发育紧嘅中学生嚟讲咧，十蚊就可以食到一个饱肚嘅饭，真系好幸福噶啦！以前为咗悭钱，都真系成日食你噶。味道虽然真系一般，但有好多花款嘅。今日有粟米肉粒，听日又有豆腐火腩，间唔中又有菜软牛肉添。喺啲咁闷嘅翻学日子，都叫有啲惊喜啊！你知唔知我以前其实都好期待 lunch 嘅时候去到 canteen 睇下有啲咩饭可以拣嘅。所以而家大个咗再讲翻起你咧，对于我嚟讲系回忆。因为你已经代表咗我童年时候嘅一个阶段，而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去翻 canteen 嗌翻你嚟食嘅话，就算价钱已经唔同啦，我再唔系学生啦，但食落口嗰个味道都依然会令我谂翻起细个嘅自己嘅。最后懒感性都要讲一句，多谢你陪咗我几年嘅时间啊！向来食嘢都净系求饱肚嘅波成上。 你是我的家，其余的忘怀他。 听话林欣彤嘅拍台作品。 我是你的家， 叫你是我的家。 睇嚟咧， 家嘅味道啊，呢啲合法合真系。你明唔明啊？你是我的家。 O、okay, K， 话晒都有一个好长期嘅童年，都系食住佢啊嘛。 证明咧，即系听众同我哋一样啊，个口味都系好两极嘅。即系我就好差啦个回忆，你就都会多谢下佢哋嘅。 会多谢咯，难食就难食嘅，但就系要多谢佢嗰份难食啊。 嗰个情怀系嘛？咁啊，所以啲听众都话嘅，即系点歌嗰度咧，都有啲听众话啊，好中意之前细个好中意食啲学校嘅饭盒嘅，所以就想点张曼莎嘅《刹那的》去致呢个初恋嘅情怀啦。咁亦都有啲听众话想点呢个《分分钟需要你》啊，证明佢哋嗰个回忆系好嘅。咁啊，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听众同我系有啲似嘅，就系冇咁好嘅，就系、是、例如。有一個想話點 Eason 嘅重口味啦，因為其中一句歌詞就係每次殺不死你啊，因為食唔死咧都偷笑噶啦咁樣。 咁我哋就揀咗呢一首歌嘅呢位聽眾揀嘅，因為佢 quote 咗當中一句歌詞，應該代表咗佢嘅心聲。嗰句歌詞就係我就放開手，無謂再忍你，明白放過你先放過自己這個道理。 手抽身了吗？聊电话也泄气了吗？旧承诺应不假，却忍不到闷吧。惦记当天处处鲜花，活前着到老，不死到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去吧，犹豫候了飞走吧，被车上你迷途知返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你真的相信值得吗？是我太过爱你，愿意放生你，无谓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晦气，我亦算知丑，无谓强迫你，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 再忍你，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 明未啊，波成 就系呢一句 放过自己啦。 哦，那个情怀都出咗嚟啊！呢位听众拣嘅就系关心妍呢首之前嘅作品，叫做《放生》啊。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将会迈进新阶段，位于林士德体育馆、港铁青衣站同创纪之城五期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运作至到今个月28号中午之后关闭，其中林士德体育馆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伏必泰幼兒配方和兒童配方接種服務，由3月1日起改由仁濟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提供。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連同早前關閉的另外9個設於體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都會交還康文署供市民使用。他又說，其他接種點會繼續為市民提供服務。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话：，本港大约18000架的士当中，截至今日已经有超过13000架有易通行服务的车辆贴或者车种贴。另外，超过27000名司机已经做好司机证。而现时透过相关服务站，每日可处理几百宗个案，相信未来两个月有能力让其他司机处理好易通行服务的申请。运输署下个星期一起，除了现时服务商提供的4个服务中心之外，亦都会在上环林士街和荃湾政府多层停车场增设专属服务站，为的士业界办理易通行车辆贴和司机卡。罗淑佩说，的士司机可采用网上预约系统，预约两个停车场办理手续，有关司机可享有一小时免费泊车。署方亦都喺9个的士专用加气站派大使协助佢哋预约。运输署提醒有意揸车前往香园围口岸嘅市民，请预先透过香园围口岸公众停车场网页预约车位。市民如果冇预约，请唔好揸车前往香园围口岸。香园围口岸公众停车场管理人员将会指示冇预约嘅市民将车驶离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1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的快线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的，龙尾而家排到去福亨村，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单轨村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都是福亨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瑞丰花园，而九龙入口方面就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升咗至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允軒、陳夏威、JMYBs 填詞黃偉文 ，rap 嘅部分咧有 Ian Hyson、編曲 Derek、Fergus、黃少美，監製陳夏威。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五位 ，MC 張天賦第一。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軒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ol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數算你記載我每個故事，聽見這印證這上落的詩。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咧，会将寻晚嘅一个 club set 咧，有一啲冇表演到嘅部分咧，攞出嚟同大家 share 下嘅，准备好就嚟啦喎。 When night has become the day, they're sending you far away, so so far away. When everything starts to fade,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No,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Take my hand and free love. This is free love. That's what we are made of. Yes, we are. Wobble for that.

短短半个钟头俾你啊，感受一下一个 club set 嗰个 feel 会系点样啦。虽然屋企嘅喇叭可能未必够劲，但系都系攞个感觉。个 K 三间都会摆上网俾大家睇下嘅。